睇睇天气先，因为天气咧好飘忽啊，呢几日都系咁，所以要睇一睇你。嗱，而家咧就30度啦，而湿度系82%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骤雨较多，咁啊部分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下午嘅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啦，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哇！即系过咗几日之后咧，就会变翻咧即系炎热嘅夏天啦。不过喺星期日嘅晚上咧，我哋永远都会将啲凉意、嗰啲清新嘅感觉、一啲舒服嘅感觉咧，为大家带嚟一个3小时嘅舒服舒畅嘅晚上，因为我哋系2000靓歌再重聚。我其中一个责任咧，就系要揾一啲唱歌好听嘅朋友，亦都可能都有一啲咧系唔系经常都会可以听到佢哋唱歌，都未定喺个节目嚟讲。因为我哋节目咧通常会可能一年之后咧先会再次重新邀请曾经嚟过嘅嘉宾。汉阳，你几时嚟过啊？ 系咪讲好似系2年？ 系啊，起码真系耐得滞。我印象中又冇咁耐喎，咁快咩？ 系啊，唔觉唔觉又，我又唔觉唔觉又50几噶啦。 系咩？你自己报年龄都有噶。 诶、我啲比赛嗰啲实计到嘅。 咁啊系，第几届新秀啊？ 第8届咯。 哦，第八届。 89年，咁都 三十年前噶啦。 32年前。 哇！第八届都32年前啊。 系哦。 即系阿妹就变咗，咪即系成40年。 系咯、啊，系咯、啊， 佢、啊、第一届嘛， 佢第一届系啊， 哇，系、啊、真系， 冇， 嗰时光飞逝， 照计数都52啦。 不过咧，今日咧，除咗汉阳之外咧，我哋揾到一位僵尸的朋友，系僵尸朋友，大家咧一定会好中意或者睇过好多次，喺度追过呢个剧咧，叫做假如。咩啊？ 假如真的再有约 会，又假如僵尸有约会， 唔系，假如僵，我和僵尸有约会， 我和僵尸， 我都乱咗添。 系啦，即系歌咧就叫做假如真的有个约会， 系啦， 啊，咁就系僵尸咩话？头先个剧集就叫做 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主题曲 系啦，第二系啦，好听嗰只歌真系， 多谢， 我有播过好多次嘅， 系多谢你邀请。 不过我就唔系好认识即系嗰只歌以外嘅你嘅、以前嚟讲咧，咁你第一次嚟我哋节目好开心， 系啊， 终于可以邀请到你啦， 系啊，多谢阿伟哥哥。 今日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咧，除咗汉阳之外咧，就有蒋嘉莹 ，Vivian 系啦，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汉阳就好资深噶啦，啊，佢啊 新仔嚟嘅， 有排讲啊。如果你讲系啲乐坛历史，嗬， 少少啦。喺 Ever 哥面前唔敢讲，因为我嗰阵时都系睇下 Ever 哥拍电视剧啊。 不如你又不如话咧，我好细个就听你唱歌，你咪得咯。 唔系，我知你嗰阵时都细，你嗰阵时读紧书啫嘛。不过你早入行啫嘛。 不过我拍电视剧嘅时候，我其实系。 我知系读紧书， 读紧大学噶， 系咯系咯， 读紧大学噶啦，即系迟咗噶啦，我系迟熟嘅。咁但系我唱歌咧，真系好早，早到系中学，即系我自己中学嘅已经 系即系民歌嗰啲。 民歌，但系上欢乐今宵，成日上噶。 咁啊唔知， 冇呢一种嘅歌手嘅，因为我又冇参加比赛，又唔系 TVB 艺员，又唔系歌星，因为我冇唱片嘅嗰阵。咁咧。咁啊点咧？因为我成日啲业余民歌会嗰度唱得多啦，啲监制就睇到嘅，咁睇到啊，诶，唱英文歌呢、這个吓、啊，即系英文歌就唔系好多嘅。 嗯， 以前第一代嘅美丽 啊， 梗未啦， 未添啊， 梗未啦，阿 Lam 都未翻嚟。 哦，我知嗰阵时候有个节目，佢同阿杜丽莎， 诶，佢已经后期噶啦。我其实即系阿 Lam 咧，其实第一次喺电视。綜合即係啲 variety show 出，即係佢就唔講嘢噶啦，你知啦。咁啊負責唱歌咧，咁啱又同我一齊。咁啊幾時咧就係、是、以前有一個星期六嘅綜藝節目 TVB 嘅，咁咧就無端端就揾咗一紮我哋呢啲歌手加呢啲主持人。咁啊主持人咧就有孫榮恩第一屆嘅香港小姐。 哦，孫榮恩。 咁然後咧就有幾個咧就唱嘅人咧就係、是、阿 Lam 我。贾斯乐， 哦，贾斯乐， 咁咧就即系一集 罗娜咧，罗娜喺咪度？ 罗娜冇，嗰时未佢未拍两 double 噶，佢哋贾斯乐自己噶咋？ 咁啊真系呢、這个真系唔知 道，系啊，你唔知道，咁阿 Lam 就即系已经开始灌唱片啦，咁、佢其实都好早灌唱片嘅， 咁樣就開始喺 TVB 做，咁但係佢都係唱歌啫，佢唔得，我就做咗主持。 嗯， 就因為咁樣，而後來我就做咗 DJ， 就因為由嗰個節目開始。 我覺得你把聲真的很靚啊！ 我今天把聲殘曬喎，你咁樣 喺嗰個麥度嗰把聲好靚，係咪啊？ 因為我唔係好坦白講，即係我呢兩日咧就好曳。因为咧，我开完演唱会两日啫，咁然后啲猛咁食嗰啲乜嘢都食啦，因为之前我要行得好犀利啊，乜都唔食得，即系唔食得嘅，因为一沙亲少少唔靓啊把声，咁咧而家开完就可以讲啦，之前我又唔讲得俾人听，啊咁啊猛咁放纵猛咁食嘅咩都食啊，即系热气嘢，咁你食几多呢两日，所以咧今日把声咧， 识去打边炉。 你知唔知点解？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今晚咧有两位好唱得嘅嘉宾咧，咁所以咧我就唔使点唱嘅。咁所以我可以即放肆一次咁多啦， 喺你面前唔敢讲， 或者唔使 谦虚噶，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唔使讲辈分嘅，啊你唔好当我有咩 冇啊，我都好多人细细个就话听我唱歌，因为我嗰首歌都系细细个就即系唱噶嘛，我十六岁唱呢首歌， 真系咁细个咋嗰阵， 所以而家喺街度撞翻嗰啲人咧，佢哋成日话我细细个就听你唱歌咁啊， 哦唔出奇喎，咁啊不如咁样咧，喂我哋开始嚟今晚玩到十一点。唔係十二點啊 ，sorry， 好， 玩咗十二點先走啦，係啦，你慣噶啦嚇。如果唱 K 啊，都唔捨得走。 唔緊要，唔緊要。 好，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係漢陽同埋蔣嘉瑩。誒，梗係未唱殭屍歌先啦。啊，揀只咩歌好啲咧？ 我哋係一首合唱歌啊， 揀只我同你一定冇可能嘅歌。 只有情永在。 不过呢只歌咧，如果你两个一齐登台咧，有差唔多又好容易拣中嘅。 系 啊，登台啲人好中意听呢只歌嘅。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生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贪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风声里都找到爱。 是分开，亦都知美梦仍满载。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是心不变，是爱尽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难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怎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千山里都找到爱。是我尘埃，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难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怎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 千山里都找到爱。 本来我估咧，你头先啊汉阳咁样讲咧，就睇大家都冇合唱过呢只歌啦， 冇真系冇， 甚至乎可能分分钟都未试过一齐喺演唱会度或者喺表演嗰度合作过啦， 冇冇试。 但系就经此一役，头先啱啱我亲眼见到咧，两个两情相悦，咁啊以后可以登台做做啊做拍档噶啦，得噶， 系嘛？又睇住小妹， 系啦，唔净止啊两情相悦添啊，直情大家竟然咧唱到某一句嘅时候咧。直情拖拖手添，系真噶，啊，系你哋真系 要 mark 翻睇下边度再入啊嘛， 系啊，都系啊，令我谂起咧，即系当啊，唔知边一年啊，唔知几年前定乜嘢，咁我演唱会即系开嘅时候咧，就会好多嗰啲老友记嘉宾， 嗯， 我又见到阿千美珍同阿苗侨伟咧，哇，拖住咁唱呢只歌咧，啊，冧到冇谂过，就呢首，系，即系佢哋又拣咗呢一首，咁啊冧到晕嗰只噶啦。是不是有些很难形容的，因为呢他们可能即我都没见过他这样的，即虽然认识了几十年大家，是不是他们当然两公婆的恩爱，但是在个台那里大家真的很认那个感情很到那些，可能他们自己都很少这样做，你知不知 道，而且唱着情歌呢，尤其是即刻那个感觉呢，是好像着晒电的。 会的，尤其是那些歌词呢，即系啱啱 hit 中咗，一句就得噶啦。即系正等于咧，刚刚你都睇住我开节目嘅之前咧，我就要录啲音啦，录啲宣传声带。我哋经常都系咁噶，咁因为我哋电台都会系做一啲奥运嘅特辑啦，所以就向香港嘅运动员打气噶嘛。佢话：诶，你快啲录一段啦，即刻咁，然后咧就点只歌俾香港嘅运动员啦。咁所以咧，我就即刻我哋点咩歌啊？呢只歌啱啦，前情感受。点解揾呢只咧？就即系好能够代表我细个嗰个年代嘅。 嗯， 因为我第一次即系被一只歌咧，系激动到嗰个励志嘅情怀咧，就系罗文嗰只《前情感受》。 我记得系日本剧嚟嘅， 冇错，系差唔多系第一出嘅日本剧有主题曲嘅，我哋香港。 嗯， 我印象中吓， 我记得有个好似有个肥仔努力奋斗，努力奋斗。 有一个有一个唔系佢嗰个肥肥地咧，又高又大嘅，成六尺高嘅，嗰个叫中村雅俊。 哦， 好有名啊！ 你得罪好多人，俾人打。 唔系，佢而家就变咗老生啦。 好，因为嗰阵时我真系，我真系真系细个。 即系佢嗰个角色 有好印象，系。 但系嗰个角色好多人唔中意嘅，因为佢又唔系懒靓仔嗰啲啦，即系。但系咧就好親切，好有上進心。 係啊係啊 係啊！ 內容我已經唔記得咗。 咁啊原曲咧係佢唱嘅，但係佢唔係歌，佢又唔係好叻嗰啲歌聲。咁但係而家都仲喺日本嘅藝能界啦，係仲喺度活躍緊㗎。 好似而家仲喺度， 喺度。咁啊，羅文就犀利啦，即係李師傅啊，一陣間可以問下啦，你同你師傅羅文嗰啲往事 啊， 點滴情懷。咁啊，當年呢只歌咧，嗰個歌詞咧就冇得講。即系阿卢国沾写嘅，咁啊，所以咧变咗一阵间啊，汉阳咧唱嚟听下，就俾香港嘅运动员知 道，好啊好啊， 俾我哋香港所有人都啱嘅。 本身冇谂呢只添啊，就系听到阿 Albert 哥 即刻加， 喂嚟啦，哇！我好想即系将呢啲咁嘅情怀咧，呢啲励志嘅力量咧，经过你嘅歌声，散发到去全香港，每一个人都喺疫情当中，嚟啦！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期望。我在护例右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八年岗，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起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期望。护着护例右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八年岗，泪牙没干，敢抵抗高山， 翻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自己，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起拍跟踪，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明白炼钢，泪下抹光，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自己，总要步步前望，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自己，总要步步前望。 好有气势啊！哎，好似十足嗰个电视片集咧，嗰个开场同埋结尾咁样，几个后生仔咧企喺个山头嗰度咧，迎住嗰个夕阳，然后咧大家一齐立志要向前。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除咗汉阳之外咧，我哋有蒋嘉莹，亦都温柔地，我哋冇喺汉阳咁劲啊，温柔地 送上一啲祝福俾大家。 系啊，全香港、全世界嘅朋友，因为我哋系全球直播紧嘅。歌名叫做祝福。 祝福。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落摇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落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城市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细雨落摇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清风，风霜冲散，祝福千串。 除了向剛才我們所說香港的運動員，他們代表香港就去遠赴到東京參加今屆的奧運會。今屆奧運會有史以來可能最獨特的一屆，要奮力作戰之餘還要看看個疫情，要就日本 面對疫情， 要面對還要去出 120% 的力去爭牌，是難的。祝福他們，咁亦都將呢隻祝福咧，多謝張嘉瑩咧，將佢送俾全世界我哋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加油， 加油！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大埔中心第十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明日上午大约七点完成。首宗变种病毒 Delta 的本地个案，27岁机场男地勤，他在大埔新达广场任兼职的一名24岁女同事今日确诊。當局說女患者住在大埔中心第十座，她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並沒有帶有 N501Y 或者 E484K 變種病毒株。發言人說，一宗與本地個案有關聯的確診個案涉及變種病毒株，評估之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作出限制與檢測宣告。政府將會設立臨時採樣站，受檢人士要在明天凌晨1點之前檢測。若果受檢人士在今個月25日至到今日已經檢測並且出示證明，無需再接受檢測，但是要在處所等候。服務32年的第五代山頂纜車完成今日服務之後退役。山頂纜車公司說將會為纜車更換系統和路軌等，預料第六代纜車年底投入服務。至於年底會不會加價，公司說整項投資超過7億元，承認加價壓力非常大。其中一架酒紅色的第五代纜車退役之後，將會在堅尼地道路軌附近展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社会回复平稳有序发展，确实让校园回复安宁，为学校加强价值观教育带来契机。学校推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感情、国民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让学生成为尊重法治和守法的良好公民。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日前被指在黑海克里米亚海域侵犯俄罗斯边界，英国国防部再有有关行动详情和预期何方有乜嘢反应的机密文件外泄。上个星期二，被一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公众在英格兰南部肯特郡一个巴士站发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文件长大约50页，包括电邮和汇报档案，显示英国官员已经设想保卫者号的航行路线可能会引起俄方作出攻击性反应，但是若果采用替代航道，或者令到俄方以为英方被吓怕远离。今次路线正好显示英方承认有关航道位处乌克兰领海。此外，文件亦都附有英军在北约完成阿富汗任务之后的军事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上个星期接获一名雇员报告遗失文件，强调非常重视文件的安全性，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提起音乐剧，大家可能会即刻想起一幕幕载歌载舞的场面。咁唔知呢一套粤语音乐剧《路比和妈妈的铁路五号》又会唔会系咁呢？呢套剧讲述主角路比喺铁路五号寻找已离世妈妈嘅一趟旅程。 其实呢一个戏都几深情嘅，我觉得，因为系同大人或者小朋友都讲紧就系离别呢一个课题啦。无论几多岁都好，其实我哋都要面对离别呢一样嘢。离别系必须会发生嘅，当一个人离别咗另外一个人之后，其实佢嘅精神系仍然存在，咁所以希望佢嘅精神可以带到俾继续生活嘅人，好好咁样有力量同埋动力咁样活落去咯。 唔该晒演员之一嘅虾头杨思敏帮我哋介绍呢一套原创音乐剧。咁虾头今次饰演嫲嫲呢一个角色又有啲乜嘢挑战呢？ 咁今次嫲嫲角色咧，内心戏系多啲嘅，佢系会有一种好有智慧嘅幽默感，因为所有智慧都系嚟自生活，所有智慧都系嚟自佢嘅经验。 剧入面有合唱、独唱，仲有12人嘅乐队现场伴奏。虾头，你又会介绍边一段呢？ 其中有一只歌系我唱嘅，就系讲其实生老病死呢样嘢咧，就好似四季一样咯，不停咁样循环。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个意境和这首歌很有意义，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观众，我觉得是非常震撼。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1演戏家族《路比和妈妈的铁路五号》，7月9日至11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多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居。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 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时间到了9:39，我是 Albert Lam 雪强，我们有 Vince 和阿乔，这个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找到两位歌手，一位就是两年前来过可以很久没见的汉阳。汉阳活跃在香港乐坛真的 very very active， 即是经常都在那些演出啊网上啊，周围都见到你的。 是不是穷嘛。 有关系的咩？ 即是周围看有什么窿窿罅罅可以呃饭食。 不是其实即是叻的歌手就会是这样的。即又有你又自己唱之余呢亦都有一啲好多伙伴啊咁样 嘅。有 ,Amy 啦谭家全啦咁就係所以搞演唱会。 係啊係啊咁样。係啱嘅，喺尤其喺呢一两年嘅疫情啦，咁喺周围嘅演出呢，即係实体演出就比较少咗㗎啦。 少好 少差不多零零咗啦。而家开始呢就少少有复苏啦，即係啱啱起步返啦，虽然呢咪限座咁，但係呢都可以开始起码。咁喺网上就会仲自由咗啦，仲多咗啦。 係 成为咗个气氛喎，而家好似 啊。 我而家都每个礼拜开自己嘅啦。 每个礼拜係囉。即係其实我呢真係几好嘅，以前坦白讲即係我都喺乐坛一路睇住。整个乐坛嗰个制度啊、形势啊，尤其啲传媒啊，咁你以前唱歌你梗系要经传媒噶啦， 系系。 第一关咧就要入咗唱片公司先啦，你冇唱片啊点做歌手咧？ 系 咁有咗唱片咧又要经传媒，譬如话电台啦、电视啦、各样啦，咁唔系一定可以自己可以演出到， 系 冇机会。 而家打开一个手机就得啦， 冇错啦。你自己从来冇唱过歌，我都可以开一个台。 所以而家叫自媒体啊嘛， 系 啦，你自己就系一个媒体啦， 冇错。 你所以而家比较有一样嘢就系唔会话即系你我怀才不遇啊， 系啦。 如果你唱歌唱到识飞咁样， 一定有人欣赏。 你开个 channel 你自己唱，冇人听冇可能。 系啊，即系如果你唱到外国好多成功嘅例子， 好多。 香港而家开始都点有？我觉得 香港都有，有 一个好好嘅现象，即系呢个科技帮咗我哋。 好现象，好现象。即系譬如我好中意讲笑，我成班好中意玩。我觉得我哋做啲嘢，我觉得我哋嘅唔系烂 get 嚟嘅，好好笑。 系啦， 咁你咪做喺个。網路 即係 talk show 咁樣， 乜都得㗎。跟住費事賣廣告啦，唔係費事唔好唔敢講。但係你真係有好多你見到係好笑，咁跟住你係會 send 俾啲朋友。 哦， 係。咁啊，呢條片好好笑喎，呢條片都好笑，你會 send 㗎嘛？其實總之而家有個機會咧，就係以前好多我聽到好多投訴嘅，好多懷才不遇。係 啦， 而家冇㗎啦， 冇啊！ 真係，如果你係得嘅就得。 冇错， 多咗无数咁多机会，即系以前好坦白讲，你每年真系唔会话有100几廿个新人嘅，可能真系10个8个嘅啫，即系能够入到行嘅，有唱片公司肯签你嘅， 入到行随时冇添啊， 咁多间加埋有嘅， 即系 你一间公司就唔会有噶，好难嘅，真系好难，咁所以而家我觉得系一件非常好嘅事， 好 先等于我哋而家起码譬如做电台咁啦，以前就电台啦，其实就根本系跨媒体都好紧要， 系 即系而家啲电台都会 set 个 camera 喺度，你变咗搬个电视台噶啦， 系啊系系， 而且最重要一样嘢咧，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听紧嘅咧，唔系听收音机，系听紧手机， 系 喺外国， 系啊， 全球直播紧而家， 系啊，我今日都有个加拿大朋友问我，系你用咩方法听？咁佢一揿佢， 同埋你系你。同埋係講緊話你鍾意即場聽定係你唔得閒你可以翻聽？ 呢個總係啊，最重要係翻聽一年，我哋擺一年嘅，即係你今晚你而家係啊呢個説話咧，可以一年咧任何時間聽幾百次都得， 可以喺我哋係啦， 重温又重温。好，我哋今日咧即係希望可以重温翻我哋希往日嘅重温的日子，譬如。张国荣嘅歌啦， 系 汉阳似乎都几中意张国荣， 中意 系 啦， 好印象中， 好中意， 起码第一只今生今世都中意嘅。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一定，他生再拥抱。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一定，他生再拥抱。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一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一定，他生再拥抱。 Leslie 嘅今生今世。我让你参加新秀的时候咧，第八届，张国荣会不会还在华星咧？嗰阵我唔好记得嗰啲时差已经捞乱咗啦。 我都唔系好肯定， 唔系好肯定。 我只系知道佢系跟陈太啊， 系啦，系，唔系。其实佢个历程就咁样嘅，佢最初就入宝丽多先嘅，即系好耐啦，耐到系几时咧？就系同我一齐。 咁嗰陣時係咩歌啊？鼓手啊定咩啊？ 鼓手已經去咗華星㗎喇。 鼓手已經喺華星。 佢喺寶麗金日出好短時間就唱英文歌。 哦，唔係冇 American Pie 嘅人。 冇 American Pie 冇錄，佢參加比賽。 係係係。 就麗的，好多人都記錯咗係麗的嗰個叫做亞洲歌唱大賽，其實叫做亞洲業餘歌手大賽。 嗯。 咁佢參加咗就得到亞軍。 嗯。 咁啊，冠军嗰位咧就系阿钟伟强， 钟伟强啊， 你识噶 ，rock 友啊，好嘢。咁咧就佢又攞亚军咧，咁啊当晚咧我都有喺度睇，就喺利舞台。 哦，利舞 台系啦，咁啊宝丽多咧，即系后来嘅宝丽金啦，即系而家嘅环球啦。 咩？真系叫宝丽多啊？ 系啊，真系叫宝丽多。 我以为你唔讲得宝丽金，所以讲宝丽多。 哎呀，好嘢！呢一个令到我。然后呢，即是我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的。我以为是人都知 道。我 真的不知道宝丽多。其实都可以说的，这间唱片公司是很传奇的，即是 legend 来的，尤其是在香港。即是阿乔都想听一下，因为他已经在行都很新的嘛。Vince 他们不知道。 最初咧呢、這个红色嘅 label 咧叫做宝丽多，叫 Polydor。Polydor 咧系一间德国嘅公司，系一个国际公司。咁、佢然后咧就嚟香港咧就开即系 branch 啦。即系以前咧佢呢啲国际唱片公司，譬如嗰啲华纳啊咩，就香港冇呢啲本地公司，有不过咧代理就卖翻啲英文碟咯。咁、但系所谓开嘅意思，即系我开本地市场，我要签一啲中国人本地歌手。咁咧。就我入去嗰陣，已經前面有好多大哥大姐喺度，邊啲咧？鄧麗君啦，許冠傑啦，喂，俾佢贏曬噶啦！ 哦，嗰陣時佢簽曬寶麗多， 全部簽寶麗多呢一扎。温拿， 哇！我真係未聽過寶麗多， 好玩噶嗱，寶麗咁啊，温拿啦，陳秋霞，你講咧成扎，我哋啲我係新人，我同阿 Leslie 同一日就大家一人唱一隻英文歌，就參加一隻，梗唔係個人大碟先啦，就集錦碟，叫做 Gold， 即金色金啊 ，Gold 好有信心 ，Gold into 77七七年出嘅，咁Gold 咩意思咧？即係話我一出就金唱片嘅，你唔使同我傾，我一定金嘅，咁所以佢叫 Gold 碟，點解咧？全部巨星一人擺一隻歌落去，以前好珍貴嘅，即係好少有。compilation 可以行出嗰啲大唱片公司係唔肯出串燒碟嘅，即係後嚟而家又搞到101就任你賣啦，係咪？但以前好珍貴，咁於是乎咧，我又同佢兩個新人咧，佢又唱咗 I Like Dreaming 嗰只嘅，咁啊佢啲 fans 係熟悉嘅，因為佢係一生人第一隻歌，咁我又唱咗另外一隻又唔 hit 嘅英文歌，咁大家其實都冇乜點賣，但係就掹到車邊咯，因為所有啲鄧麗君、許冠傑佢都喺度咧，咁我哋都可以攞咗第一筆嘅，即係唔係一筆好少，雖然好少，但係好記得嘅就係出糧，第一次出唱片公司嘅糧，就係呢隻歌， 幾多啊？幾多？ 我真係唔記得，不過咧。肯定咧就係好開心，唔會好多嘅。點解咧？因為每一個歌手咧，你又係新人，你好少 percentage。但係嗰啲太複雜嗰啲數，我唔講俾你聽啦。但係個公平咧就係話，譬如只歌有12隻碟，許冠傑一隻，鄧麗君一隻，温拿一隻，我哋同佢都係每人佔12/1嘅。咁但係我哋嗰啲 percentage 低啲，佢哋嗰啲好高，咁佢咪多啲咯。咁但係我都佔12/1，即係佢冇睇低我嘅喎。咁即係新人救人咯，好好噶。咁啊就冇糧出㗎，我哋即係冇月薪嘅。 即係冇月薪嚇。 冇㗎，你總之你有唱片，你啲唱片仲要賣。 算唔算版税咧？咁 版税直情就叫 royalty， 叫版税。 但係以前嗰啲好勁㗎嘛，雙白金啊，有冇咁？ 後來就犀利啦。 而家呢啲 初嘅時候金已經好犀利㗎啦。 係嗰陣時金嘅，後期先有白金。 後期就白金之後咧，哇！三百金、四百金、十百金都有。 而家想買100隻都難啦。 係啊， 咁唔同嘅，而家個年代唔同啊。 咁後來佢嗰陣，我哋都係70年代開始萌芽，即係本地唱片開始爆發。最爆发就是80年代啦，80年代真系18金啊，随时 好犀利，系十八阿妹姐 300金有，好少18金，即系因为白金咧就50,000， 系咯，唔系40-50,000，我记得好似话， 佢哋嗰啲可以卖到20-30,000啦，多数 系啊，坏女孩嗰啲， 佢系许冠杰。嗰啲喐一出就即係哇 排隊賣㗎，聽講啲， 梗係排隊係好誇張嘅，好誇張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嗰個年代咧，好多嘢。 因為我都試過係想買碟係買唔到嘅，我試過 買唔到，成日斷市嘅， 買唔到嘅。 你知點解？ 係咪買我嗰只啊？ 你是 CD 嚟噶啦， 系啊，你已经出 CD 啦。 嗰阵时真系 cassette 带， 黑胶碟， 黑胶碟，仲有咧，其实你好多人都走去买翻版咯，咁啊，冇办法控制。 黑胶碟点做翻版？ 黑胶碟先做翻版啊！ 黑胶碟做翻版， 系啊！你以为净系卡式带啊？唉，你有所不知啦， 未听过。 而家咧，你可以去鸭寮街炒一下啦， 黑胶 炒一啲黑胶碟嘅翻版。彩色嘅仲要， 反而系 系啊， 翻版有得炒啊， 有啊，你点解都知唔知啊？因为我嗰年代咧，我都有一只彩色嘅碟俾人出咗，我哋出黑色嘅啫嘛，咁我唱民歌做咩咁滋整啫？佢出啲蓝色啊、粉红色啊咁样， 哇！ 但系成本咪好贵咯，咁大只咁， 佢卖翻唔贵噶，佢哋有办法噶， 几得意， 好犀利噶， 我真系未听过， 系啊，咁啊卡式带系最容易啦，即系屋企都可以得得噶嘛， 系。 佢最誇張咧就係點咧？就係咧，我依無端端我喺行街，點解見到我嗰只 嗰個卡式帶咧，咦？但係得我得一半咁衰噶，拎另外一半係另外一間公司嘅女仔嚟。 咦？我真係未聽過。 自制兩格嘅 卡式帶嗰陣時候，我哋 A 同 B 唔係犯法添啦，直情係有好多地方係同你逐隻。帮你 copy 啊！ 哦，嗰啲就唔算系，唔系嗰啲就系唱片公司揼带啫。 系五蚊一只，五蚊一只。 系啦，系啊，五蚊咁贵啊！你嗰阵 好贵啊， 唔系唔使五蚊嘅， 好贵，因为佢知道你唔肯买成只嘛。 其实 所以每一只就做特别贵俾你。 其实都系犯法嘅，不过嗰只冇 犯法嘅， 冇 合法嘅， 即系已经系公开地做。因为好多学生咧都系因为咁。因为你学生点有咁多钱买成只碟啫？ 系啊，咁我买成只碟，原来我净系听佢歌，咁我咪走，你帮我得一只啦。 系啦，嗰排 hit 咩歌，咪走去得一只咯。咁咪几蚊吓，几蚊鸡咁。 咁又几得意， 好得意噶，好多。不过自己得都好多。所以出一种叫做双卡式带啊，你记唔记得？即系双卡式带机啊。 我知带个带嘛， 带个带有点？我初初谂啊，点解会有两边嘅？你两边做咩咧？ 带个带 自己揼， 系自己揼啊嘛。 我知啊， 自己揼咪揼咗俾人哋咯。 系啊， 咁啊，所以变咗嗰啲机咧，无端端都会流行，就因为鼓励啲人或者方便啲人咧，系揼带啊。咁其实就唔合法嘅。不过嗰阵咧就真系好多好歌嘅。 系。 啊，蒋嘉莹啊，你头先话竟然唱《情义两心坚》啊， 系啊， 唔系你个年代噶， 好中意首歌， 系啊，因为我妈咪比较中意听啲经典嘅歌，咁见我今日上呢一个节目啊嘛， 唔系啊， 啊唔系 神雕侠侣啊，刘德华， 呢 个系 陈玉莲， 张德兰 唱嘅系个剧就系刘德华加陈玉莲， 咁我妈咪好中意啲经典歌嘅，咁所以变咗啊，知道上呢个节目，咁我就特登拣， 好啊。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去，似心托飞雁，愿剩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化转瞬也竟见惯，谁愿去挥慧剑，此心托飞雁，纵隔千山影无间，爱别朝露，未怕短暂，全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失去也不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爱便是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情义两心坚啊！咁呢一首歌咧，当年系非常非常流行啦，当然都系十大中文金曲，因为个剧同埋只歌咧都大爆棚。啊！嗰、那個劇咧就亦都令到劉德華咧成即真係一線之上嘅大紅。 陳玉蓮個個 陳玉蓮啊， 姑姑係啊，我都有睇， 有睇啊！呢、這個《神雕俠侶》 細細個啦，嗰時係啊，但係都有睇。咁啊，我都有張德林好靚， 係啦，張德林冇得頂噶啦，唱呢只歌。 你未出世啊？係 啊， 應該 未啊，即 係睇有翻睇噶嘛？ 唔係，但係呢個劇咧。同埋呢隻歌咧，亦都令到我咧就真係第一次咧古裝上陣。 嗱， 點解咧？因為呢個劇咧，嗰、那個監製叫蕭生叔，咁佢除咗即係叫阿張德蘭唱主題曲咧，佢話：，阿伯同埋張德蘭咧嚟我哋客串，就同阿張阿劉德華佢哋做對手戲。 哦， 我 知你有 份，我同阿係啊，我有份做即客串啦。我從來冇試過做古裝戴頭套，哇！呢只搞笑。 係咪雙陽城㗎？你係啊？是不是在雙陽城啊？ 咩唔係雙陽城，我唔記得係乜嘢，總之我客串咗。 記得你有啊，我記得係。 十點半嘅新聞報道，我哋繼續回憶翻往事啦。 發生喺距離終點45公里處，當時參賽嘅德國車手撞到賽道旁邊觀眾舉起嘅紙牌，車手連人帶車跌倒，釀成車群連環意外，共有9名車手受傷。赛道一度无法通行，赛会批评观众太接近跑道造成意外，扬言会追究。有传媒翻查片段，见到呢名女观众当时背向车群，手持纸牌上写有法语加油同德语祖父祖母嘅字句，估计系想喺直播向家人问好，但系酿成大规模意外。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11、27、37、42，特别号码是28号，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2600多万。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这宽场里无真心，我这不肯相信亦认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I fall in love。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着以往故事的脸，走尽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此事完全无记忆， 只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事后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只是完全无意识，只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一日过，想得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旅人不似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时间到了10:09，我们回来二千里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了。我是 Albert，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有汉阳家蒋家莹。既然呢两位现场和我们演绎一些合唱的歌，那么好听，刚才唱过一首叫做《只有情永在》。不过两位英文歌都对的，英文歌最浪漫的，最前面的有一首啊，你估不到，你一又一揀就揀中。这首歌就叫做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People Horizon， 当然是汉阳饰演。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It seems the natural thing to do。 TonightNo one's gonna find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hope that deep inside you feel it too. Tonight our spirit will be climbing to a sky filled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e midnight sun is gonna come shine.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soon this old world will see Friends 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e midnight sun it's gonna come 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 will no distance between us To get close to you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原曲咧真系流行咗几十年嘅对唱歌曲啦。因为逢系呢啲冧歌咧，即系如果系精彩嘅咧，就系、是。永垂不朽 系啊， 因为好难得嘅，即系有譬如嗰啲 endless love， 即系啱啱我就系谂紧呢一只， 我都系咁谂嘅， 系啊。咁啊，既然叫 endless love 咧，即系唔会断嘅，永远都会有人再唱再唱，因为尤其是男女都演绎得非常 系， 即系一级之中一级。 再唱歌都好正嘅， 系啊，同埋咧就系人唱都好少听嘅。 Mariah Carey 嗰个同。Love Angel 好冧冧住嘅， 好正， 即系可以有重生，即系有第二个 stage 啦。啲一啲好嘅歌就可以不断咁样重新演绎就好。好，我哋翻嚟咧，二千岭歌再重聚。其实我哋冇限话唱粤语啊、国语啊，亦或系英文歌。 嗯， 系阿蒋嘉莹都唱好多英文歌噶嘛，系咪啊？ 少啲。 你好像去過外國讀書㗎？ 我其實好得意嘅，我喺加拿大大嘅。 係咩？ 係啊， 睇唔出。 你幾時先？你幾時先翻嚟香港嘅？即係細細個。 我四年班過咗去，跟住讀完書翻嚟咁樣咯。 哦， 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咧，就系、是、因为我喺咗加拿大生活咧，咁我变咗好中意听广东歌，同埋好中意食广东餸，即系豆腐火腩饭嗰啲， 系咪 有啦？ 系咪因为屋企嘅问题咧？ 可能 通常咧， 传统 如果喺嗰度长大，会唔会即系我又真系见到有一类咧，系好似你咁嘅，好即系等而家翻嚟参加香港小姐嗰啲，好Chinese 嘅，可以识晒啲中文啊，睇。乜都即系识晒中文，但系有一啲咧，佢就因为由细到大又唔讲中文， 土生土长 成，可以变咗个鬼妹咁样。咁点解会你会行翻即系中意中文，又中意听中文歌啊，食广东嘢啊？ 可能真系学你或者屋企人嘅影响咯。咁我变咗细细个就即系都系喺加拿大嗰边睇电视剧，睇香港嘅电视剧啦，跟住听香港嘅歌啦，系广东歌啦。 即系唔睇西片嘅。 少噶，反而喺香港先睇西片咯。 咁奇怪，咁你翻学全部都系讲英文嘅鬼妹嚟噶嘛？ 翻学就全部讲英文啦。 系咯， 系啊。翻学 咁你唔会俾佢哋嗰啲 冇香港人嘅 同学嗰啲文化一路大家影响，然后埋咗堆咁样，就跟住唔讲中文噶啦嘛。 翻到屋企，我哋我同我哥哥就讲英文，同我妈咪就系讲广东话。 哦，因为其实都系觉得讲英文系容易噶嘛，同埋即系 同啲朋友都系讲 英文 多嘅，系啊。咁但系到中学时期，真系开始越嚟越多华人移民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咁就开始讲得多咗广东话啦。尤其是同埋嗰边直情有埋卡拉 OK， 咁我哋就更加去唱卡拉 OK 添，系啊。 反正睇埋啲香港嗰啲周刊啊，嗰啲咁开始。 系啊，香港喺加拿大都有得卖噶， 好难得， 贵一本噶。 系啊，你可以讲下啦，你。讲下你阿康又唔知啊？你等阿蒋嘉莹讲下。 唔该， 我哋嗰啲周刊咧，我哋嗰啲周刊咧，即系我哋出咗之后咧，咁后来先至因为好多人上机想买，咁所以变咗机场咧嗰啲周刊就出嗰啲叫机场版，就平啲嘅。但系咧就一模一樣嘅，印住嘅，淨印住啊！即系搭飛機用，即系拎去加拿大。咁佢初冇嘅時候，你知唔知點咧？嗰啲加拿大喺度等，喂你過嚟，你記住啊！ 係啊，記住帶本，係啊， 拎到我哋傻噶，唔係一本啊，有幾多買幾多。 係 咁，佢過期都唔緊要噶噃。同埋如果喺嗰邊買咧，好貴， 好貴㗎， 幾倍價錢嘅， 可以買幾本咯，一本等於幾本咯。係 啊，咁啊，因為佢哋知道香港個。娛樂圈咧，比較我哋香港人仲叻，即係仲徹透，因為佢透徹到咧係連因為貴啊嘛，同埋冇 會攆， 攆曬啊，攆曬嘅由頭攆到落尾啊， 傳俾唔同嘅朋友，即係你睇完又傳俾下一個咁樣咯。 系喎， 喺圖書館咁樣一路傳。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所以蔣嘉莹而家翻嚟幾多歲翻嚟香港唱歌？ 16歲翻嚟唱歌嘅，係啊。 點解嘅？ 欸，其实是因为我爸爸过了身，所以我回来香港的。 哦，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是开始了。 是那段时间我回来香港。那一路在香港读了几年国际学校这样。 哦。 是啊。那跟着是学唱歌，所以在跟秦燕老师学唱歌。 哦。 是啊。那在秦燕老师。 哦，你还跟到秦燕老师啊？ 是啊是 啊， 是啊。 哦，我以为他已经很久没教过，你那阵都不是太久。 我那时是啊，跟秦燕老师。哦，那我就经理人就在秦燕老师那里发掘了我。 哦， 咁就系啊， 就开始一唱就唱嗰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 系啊系 嘅歌， 哇，一唱唱呢只好好， 十六岁啫， 系啊， 正式一炮而红， 真系好难得，同埋当其时所有嘢都系个梦，即系自己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咦，点解会有一套咁好嘅剧可以嘅歌俾我唱？ 唔系好难得嘅，即系好坦白讲，当时仲要系丽的电视噶嘛， 系， 因为睇丽的电视咧，唔系话佢唔会好多出品，即系非常之， 嗰时转。轉了做亞洲電視， 係轉咗亞洲啦。咁但係嗰陣亞洲咧就即係有啲一期咧就好勁嗰啲劇，但係咧佢唔係出出都可以 TVB 抗衡噶嘛。 唔係佢嗰個， 我嗰套係 絕無僅有嘅神劇， 係啊神劇，唔係之前嗰套犀利啲， 係一啊嘛， 一犀利啲，一更犀利啊！ 即是 因为他我和僵尸有个会爆得好犀利，所以有意嘛。咁但係我讲緊嘅就係话麗的嘅或者后来亚洲出嘅亚视出嘅都有好多好精彩。但係呢以前嚟讲呢都係 TVB 赢。 赢九条街。 赢九成。 惯性收视。 咁所以你嗰出嘅人都俾你唱到个主题曲又 hit 到啦。 係啊。 真係。係啊。 第一集 係 黄兴平唱。 黄兴平啊黄兴平。 係啊係啊。 梦里是谁。 係啦。好啦，咁即係有排傾啊！我哋呢啲即係我都唔知噶，有好多嘢，都幾好聽嘅，幾得意。 加拿大我就完全唔知啦。 我講多啲咩？ 好 啊，好啊，好啊。不如咁啊，蔣嘉怡唱啦，就唱翻只傻女啦。 好啊，好啊，好啊。呢一首係我一首好中意嘅歌。 是啊， 因為我媽咪都好中意陳慧嫻，又係講我媽咪，因為我媽咪真係歌痴嚟嘅，好中意聽歌。 咁你就可以唔好話即係要多謝佢啊，因為你自細佢播你又聽啦， 係啊，真係 喺個車又聽，咁你又聽啦，係啦，咁樣就即係分途咗啦。如果唔係，你唔會中意中文歌嘅。 这夜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帽檐，重现某天的口气，仰慕做像走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命是徒儿缘上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言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走，默然淡然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个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转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转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野心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贴近，我恨我共你是同儿缘上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言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走，默然淡然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转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 有从前演过的戏份，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总是明明白明夜深恩人，穿起你那无言无语当跟你贴近、 陈慧娴的歌啦，大家都尤其在卡拉 OK 啦，成日都有呢样歌， 系 系啊， 个个都中意做傻女， 不停咁唱 呢首又系唱唱咁耐都系不停咁啲人， 同埋夜机， 系啊系啊夜机，好多嘅佢 好查过好多，咁 千千阙嘅歌 好多咯， 飘雪 飘雪， 即系 up 到今晚，今晚 花店啊 花店啊， 净系两个字嘅都讲有排讲， 系 好多好多好多。 因为傻女咧，将时带到佢咧，系多谢你啊，傻女，唉、哎，十点廿三分。因为即系歌曲嗰啲以前咁啱咧，即系头先所讲嘅所唱嗰啲歌咧，都系八十年代。 嗯， 咁啱就系你好细个嘅时候， 系，但系就系听呢啲歌， 系啦，听呢啲歌大啦，唔系啱嘅，因为你妈妈听嘛， 系， 如果唔系你未必即系会咁受影响咯。 嗯， 咁啊，大部分嘅呢啲即系深入民心嘅歌，同埋 hit 得好犀利嘅歌 ，hit 咗几廿年嗰啲歌咧， 嗯， 即系坦白讲都系有八十年代，即系最多最多嘅。啊，咁头先啊，你知唔知我哋今晚唱真全部都系 咁啱拣嗰啲， 全部唔系即系你会自然嘅，你自然就会喺呢个节目度咧，尤其是啦。咁我唔會突然間唱隻姜濤嘅歌嘅，因為我都唔知佢有咩歌。其實有咩歌，佢有咩新歌嘅？阿漢陽，你知唔知嘅？ 蒙著眼説愛你。 哦，哇，好嘢！ 我都係想講呢隻啊。 Update， 好嘢，好嘢。我就係、是、啊，對於歌我就好直接嘅。 嗯， 就我唔，因為我唔係嗰啲做流行榜嗰啲 DJ 啦。 係、 啊、所以我亦都冇好耐冇做，即係嗰啲新歌嘅介紹。所以即系懵懵地噶，我都系 唔好咁讲。你梗系哇，有你嘅话就有个歌库，我哋先可以听翻咁多 好嘅经典。 你冇以前边有今日咧，系咪先？冇今日边有将来？ 唔系有好多新歌咧，其实都可以唔系话复古，而系即系将 历久常新嘅 历久常新，将啲旧歌再 天各一方。 偶然喺街上遇到一隻好歌，大家都唔知讲咩好。 十万嘅公路， 唱歌， 十万公路系另外一隻歌嚟。 十大嘢司机， 流金最爱的说话， 咪一路听落去嘛。 不过咧，就阿汉阳咧，就唱歌嘅风格啊，或者选歌都会阔好多。嗱，国语歌啊， 系因为我喺台湾一段。几长时 间？我记得你系，咁啊，即系李宗盛时代，你喺度 系陈星啊，李宗盛啊，周华健 啊， 当然我系后辈，但系即系我嗰阵时全部都系听佢， 听佢哋啦，尤其是啊，即系 Jonathan 啊，即系李宗盛叫 Jonathan，sorry， 即系咧，佢嗰啲歌真系。即係好犀利啦！佢係即係差唔多半個樂壇教父。 係，佢係令到我知道歌詞，即係冇咁覺悟，冇撻到。去到台灣先知道原來歌詞係咁緊要。 係，呢只叫做《鬼迷心竅》，我冇記錯應該係佢。 唔係，係佢。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但那坚持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怎么多年我还忘 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闺蜜的心叫人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你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全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你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乱吵，真的真人的比不上你的笑，如果你的人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也别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闺蜜的心照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闺蜜心跳来自李宗盛的歌，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汉阳，哇，好有嗰啲男人味。十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零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关联个案，患者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 Delta 的机场男地勤在大埔兼职的女同事，女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她居住的大埔中心第十座晚上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標在明早大約7點完成行動。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不能夠排除隱性傳播鏈會擴散至社區，關注大型活動或者會造成超級傳播，引發第五波疫情。港鐵屯馬線全線今日開通，大批市民一早到宋皇台站乘搭港鐵為慶祝通車安排的特別班次列車。港鐵說，截至下午五點，兩個新車站土瓜灣站和宋皇台站入站的乘客超過54000人次。在土瓜灣區，有居民就繼續選搭巴士，認為可直達目的地較方便。有經營土瓜灣區專線小巴的營辦商說，今早客量已經明顯減少，估計將來客量會大跌七成。英國海軍保衛者號驅逐艦日前被指在黑海克里米亞海域侵犯俄羅斯邊界，英國國防部再有有關行動詳情和預期俄方有什麼反應的機密文件外泄。上個星期二，被一名不願意公開身份的公眾在英格蘭南部肯特郡一個巴士站發現。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文件長大約50頁，包括電郵和匯報檔案，顯示英國官員已經設想保衛者號的航行路線可能引起俄方作出攻擊性反應，但是若果採用替代航道，或者令到俄方以為英方被嚇怕遠離。今次路線正好顯示英方承認有關航道位處烏克蘭領海。此外，文件亦都附有英軍在北約完成阿富汗任務之後的軍事計劃。英國國防部表示，上個星期接獲一名僱員報告遺失文件，強調非常重視文件的安全性，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新冠變種病毒 Delta 是目前已知傳染力最強的變種病毒，至少蔓延到85個國家。雖然目前有足夠的防疫措施，但是病毒會持續變異，令到措施失效。台灣新增88宗本土感染，再多9人不治，涉及屏東的士司機感染變種病毒 Delta 的群組，增加2宗病例，至今增加至12人感染 Delta 病毒。日本東京都新增386人確診。經濟再生擔當大臣細川康念話：，若果疫情惡化，將會毫不猶豫頒布新一輪緊急事態宣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两首来自巴哈的古典乐曲加入戏剧元素，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演出呢？就是会变成星飞合唱节的分叉路。等天舞及联合导演梁子欣介绍一下这个演出有什么特色啊。 这一个故事是讲述关于婚姻的，所以就会用了结婚的婚啦，分叉的叉呢，就是虽然讲有婚姻的这个故事，但是当中呢他们都会有一种分开啊、难题啊、困难啊，然后去审视翻究竟婚姻呢一回事系咩嚟嘅咧？ 今次嘅表演又想带出啲乜嘢信息咧？ 今次咧系一套古典嘅音乐剧场嚟嘅，最特别嘅地方咧系除咗佢哋会唱呢两套巴哈嘅音乐之外咧，我哋仲会配合埋本地嘅流行歌曲，再加埋咧当代舞嘅元素咧去结合而成嘅。今次咧，亦都會用上咗現場嘅音樂去拉奏咧成首歌嘅。有兩個點可以推介俾各位聽眾嘅。究竟一套古典嘅作品同本地嘅流行作品點樣可以喺同一個作品裏面交匯呢？第二點咧，就係喺個故事方面，我哋有兩對 couples 啦，一對就係將會結婚嘅新人，而另外一對咧就係父母啦。父母透過佢個女女嘅婚禮去反思翻佢哋嘅婚姻，其實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冇解決過嘅。最後佢哋有冇出路咧？咁我諗呢啲都係我哋嘅作品或者聽眾入嚟嘅時候會揾到一啲答案。 星飞合唱节《分叉路》7月3至4日，葵青剧院黑盒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歌再重聚一半过咗啦，由而家到十二点依然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现场直播，现场主场 Ocean Deep 歌海浩瀚，我哋里边有好大嘅宝藏，宝藏里边我哋有一啲叫做中式嘅中国情怀嘅歌曲，尤其我哋香港，我哋会睇翻电视剧里边有啲花间扑蝶打情骂俏的歌，麻烦两位着上古装或者文初装都 OK。 汉阳哥哥，我哋扑蝶啦。 好啊， 田园春梦。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汉阳家长嘉怡。 我有孖辫嘅。 诶，你着呢个小凤仙装几靓噶。 原野春梦，花开绽。难笑顺风， 夜满枝，秋艳红，锦鸟微风吹送，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恨中， 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誓来共追春日恋，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笑顺风， 夜满枝，秋艳红，锦鸟微风水送，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恨中， 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So 齐来共聚春日恋，同聚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中，愿两心相依恋，更愿情根早种。 电视剧里面有一首插曲叫做《田园春梦》啦，咁啊头先扮演两个角色嘅咧，就真系去咗花间扑店，唉，真系 扑尾咗，扑尾啦！ 翻唔翻？ 头先咧真系难得吓，蒋嘉莹咧喺加拿大长大噶啦，啊，着起呢个小凤仙装咧，唱揸住条嗰啲丝巾咧，系用嗰啲吓嗰啲咩兰花手咧，都有好多好好似，即系以前咧嗱，我讲两个粤语明星嘅名咧，你哋未必识嘅，咁佢个感觉咧比我似咧就似以前嗰个郑碧影，咁啊汉阳咧就似咩咧？就似麦基， 麦基我知， 麦基我知， 麦基我知，搞事搞事 咯，你知啊？整蛊唔到佢添， 麦基我， 麦基系专搞搞事噶， 搞事个， 呃呃女仔噶，专系，诶 搞搞震冇帮助。 郑碧影咧就一个小家碧玉型， 太切合你啦， 成日都系俾阿石基，即系呢啲阿麦基呢啲呃嘅，吓吓嘅吓，呃佢嘅，小心小心。 哦，咁郑碧影我应该识嘅，不过我。想不到 个样出嚟咧，又系小家碧玉样嘅，吓佢唔系一级嘅大明星，不过咧好多粤语片都有佢嘅。因为讲起呢啲中国歌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但系香港有一个好独特嘅歌坛，个歌坛咧有好多好西化嘅人，佢都会唱中国小调嘅，譬如林子祥。好多噶， 千支針刺在心啊， 系啦，譬如系啦呢啲，譬如在水中央啊，譬如 傲笑傲氣萬重咯， 又譬如有啲再見楊柳啊，咁啊好成功嘅。咁另外咧就羅文咧又唱過，佢哇你知啦嗰啲咁嘅激光鐘啊，哇好鬼前衛， 係 波斯貓， 但係咧係啦波斯貓，但係佢又唱好多中國小調，譬如唔使講，我哋而家揾個徒弟講一講，漢陽。你竟然是罗文的第一个徒弟 喎？如果我估唔计炮小子，佢应该系 系啊，即系佢后来有好多徒弟，你都知啦。 知 有边啲啊？有边啲啊？ 容祖儿咯， 系啦， 伊健咯， 伊健啦，系 啦，佢哋 诶，仲好似林家栋都好似话系， 我唔知道， 唔知啊，呢、這个我都唔系好知吓，即系佢又唔系唱歌啦吓。咁你点样会变咗佢徒弟？ 因为我嗰阵时比赛八九年，咁跟住 新手歌唱比赛， 新手歌唱比赛，咁佢其中一个评判 系， 咁跟住佢话啊，我比你好高分喎，咁跟住阿 Michael 黎小田， 黎小田哥哥又系话啊，我比你好高分咁，咁梗系好开心啦，咁啊松毛松翼咁啊。咁跟住啊，咁嘅 终于咧，终于啊， 咁跟住夜晚就夜晚啫嘛，庆功 庆功宴， 咁跟住话，诶，咁觉得佢好，收咗做徒弟啊，唔知边个讲，我唔记得，咁佢，跟住，诶，收，跟住阿 Roman 好啊，收佢做徒弟，跟住我话好啊， 嗰阵佢饮咗酒未先？ 佢肯定饮醉咗啦， 饮就应该一定有饮嘅，饮醉咗未就应该未嘅， 系啊， 咁跟住就。就真係教啦，佢教其实佢唔係教唱歌嘅，佢要教你做人讲嘢，因为我嗰陣时讲嘢都係个口唔喐㗎。 哦， 跟住行到我拖地啦，只脚啊，即系好多呢啲，跟住佢哇，大佬有排执执你呢件嘢， 佢好注重呢啲噶嘛，尤其喺台上边，直情一丝不苟嘅， 即系饮奶茶，好唔好攞只巾，跟住唔好搞完之后，攞嚟笔嚟饮，跟住我。啊！我不紧，我啱啱摆紧喺个口嗰度吓，我即系好多呢啲 仪态啊， 系佢好多。 啱嘅，如果做一个即系成功嘅歌手吓，或者嘅即 系冇行背啊， 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好多 好多好多。咁啊，真系，我觉得呢啲可能分分钟紧要嘅教唱歌。 系啊。 做人好緊要， 做人。 咁我就非常欣賞佢啦，唔使講啦。咁佢有隻歌我就特別中意嘅。咁佢有一隻碟咧，我諗你一定記得，就係一隻大碟咧，叫做偉啊，花偉嘅偉。 花偉嘅偉。 全部咧都係花嚟嘅。 哦， 鄭國江老師同佢寫，即係每一隻歌都係講花嘅。其中一隻咧就係即係春天嘅時候，我每一定唱一次《紅棉》。哇，好代表一啲即係。香港人嗰种坚毅嘅力量， 吓 呢只歌好听，《红棉》李师傅嘅。 好。 红面胜风，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振向上，志气谁能上尽雄心，坚决真光，见面似这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风，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振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上尽雄心，坚决争光，见面似这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风，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力振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英雄树力振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 精彩的歌曲叫做红棉啊，呢棵英雄树咧真系，佢嘅傲骨干，佢嘅花朵咧，香港都开得好盛嘅。到春天嘅时候咧，即系一路由春转夏嘅时候咧，开到周围都系，起码红棉道应该好多。 系咪噶？其实 我冇 check 到啊，但系我见到嗰啲红棉多数都唔系嗰度。 好劲啊！头先震到张台都震埋。 系啊，同埋咧 唱嗰啲系咁嘅。 劲啊！ 同埋越开越有啊，系越开越有。因为讲呢啲中国歌咧，蒋嘉怡，我问你啊，你估啫吓，即系你系鬼妹仔啦，以前啊。全世界最多人识的一首歌，同埋咧连西人都识唱嘅 《龙的传人》， 唔系 Happy Birthday， 西人点会识唱Happy Birthday？ 英文歌嚟嘅， 恭祝你生日。 佢又唔识唱呢只， 祝你生日。 但系咧，真系嘅，佢哋就算唔识唱咧，都一定听过嘅，最多人知嘅国语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定系呢首，冇。如果粵語嘅咧，一定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冇統計，粵語嘅一定係《上海灘》。 哦，《上海灘》 即係成好犀利嘅，即係有時 上海灘 有英文版嘅《上海灘》。 何止啊！咩文都有。你知月亮代表我哋心有幾多個版啊？ 我知有日文係咪啊？ 一定有。你講一路講，一路講睇下你中唔中。乜嘢文都有嘅，基本上 泰文、 俄文、泰文、德文、法文都有嘅。月亮代表我哋心，係啊！你試下，你講咩文差唔多都有。 今日学我几多？ 不如你不如唱翻一种文先啦，就是国语。 系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全世界都是又圆又大，无论去到哪个国度，俄罗斯都有，俄罗斯文都有的首歌，好犀利。中国小调，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又喺呢一代成长的我哋啦，真的很有亲切感。因为西人不会知道有咩叫做广东小调。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更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收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过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

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擦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台沙发书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吗？等不到下一代是吗？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最后一小时嘅节目，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我哋特别嘉宾两位，蒋嘉莹、汉阳。 算是身边已经从半根中耕耘，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坦白，渐渐坦白， 我一直以在乎他们眼神，走上是身边已经从难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 正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 转来转去，心相信每一天，但是无痕迹。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但是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相信我的青春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 刚就是汉阳同埋 Vivian 张嘉莹合唱的《留言》啊。呢首歌原本就是另外一位 Vivian 周慧敏，同埋每次都系都唔知道我哋谂起佢。 点解叫亲 Vivian 啲有 V 字头嗰啲声都唔好听？黎瑞恩啊， 大 V 周慧敏啊，张嘉莹啊 ，Vincy 啊， 真系识货啊！ 你仲讲漏咗一样嘢，汉阳啊，除咗把声靓咧，个样都好靓嘅啊 ，OK， 红都面晒只脚。 之后我哋有一首真系红都面晒嘅歌， 红都面 当年就一个小妹妹，见到佢嘅偶像陈百强，真系红都面晒。我亲眼见，佢叫做林珊珊。 爱上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 珊珊见到佢嘅偶像陈百强红都面晒啊嘛，系真嘅。咁、然后 Danny 真系好锡佢，送咗呢只歌俾林珊珊。 好啊， 啊真系噶， 系真嘅。后来 Danny 都觉得啊，你真系唱得好啦，陈百强再唱呢只《恋爱预告》，所以有林珊珊版，亦都有陈百强版本。这些往事很快就会过去，时间很快过，因为当年那棵圣诞树你觉得很高，现在你觉得很矮。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 retort.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ing from far away. Now we adore the Christmas tree is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I guess you cry, confessed of me. The apple tree that's grown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s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dore the Christmas tree is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guess the cry, confessed of me.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 was torn.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ing from far away. 当年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而家咧圣诞树系同一棵嚟，啊点解咁细棵嘅咧？因为你已经长高咗啦。 任晚风轻吻我耳边，悠然相拥，共你的心意再接通，从头美梦在发端飘过是你气味，渗出兴奋的眼泪，今天它照过去，全也属你。如是我心里热爱，怀着柔美色彩，此刻在盛开，笑着静待，得到你在以心灌溉。如果从前没有跟你别过，谁亦难以清楚，放开各愿走这么苦楚。心中最爱还是原先一个，爱情如红火温暖着我，情人可比心里的一切，世界若要失光辉，但这点火永远美丽。爱情如浓酒可醉掉我，情人今生不再可取替，每句话语收于眼底，此刻跟你对望，情难自制。当从前共你分隔，我原像无悔轻易，可我会知却是同时，感觉到迷失的真意思。有晚风轻吻我的肩，有 渗出兴奋的眼泪，抛开伤感过去，重新亲你。爱情如红火，温暖着我，情人好比心里的一切，世界若要失光辉，但这点火永远美丽。爱情如浓酒，喝醉掉我，情人甘心不再可取替，每句话如烧于眼底，只喝紧你对望，情难自制。情人永远没法可取替，以爱换爱多么彻底，只喝紧你对望，情难自制。 之后我哋又让我欢喜，让我有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要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说的错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说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哦、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啊啊啊、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would reel in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Visions， 时间达到11点，差唔多11点半啦。我哋还有半个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一阵间咧，我哋会有一只歌啊，我好想听嘅，就系、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嘅主题曲。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蒋嘉莹会同我哋系原唱再现场唱。11点半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汉阳蒋嘉莹。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本地关联个案，患者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 Delta 的机场南地勤在大埔兼职的女同事。女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她居住的大埔中心第10座晚上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在听朝约7点完成行动。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不能够排除隐性传播链会扩散至社区，关注大型活动或会造成超级传播，引发第5波疫情。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要求在指定時間曾身處大埔4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最遲星期二要接受強制檢測。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包括任何在本月3號、9號、12號、13號、15至23號任何一日曾經身處新特廣場商場的人士，曾經在本月22號上午9點至中午12點身處昌運中心商場的人士，曾經在本月24號上午9點至中午12點身處大埔超級城 D 區的人士，以及曾經在本月24號中午12點至下午4點身處大埔超級城 C 區的人士。政府聽日會在大埔墟站公共運輸交匯處和大埔中心第10座對出空地設立流動採樣站，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當區居民和工作人員服務。屯馬線今日全線通車，港鐵說截至晚上8點，兩個新車站土瓜灣站和宋皇台站入站的乘客超過72000人次。港鐵說至今整體運作大致暢順，大批市民一早到宋皇台站乘搭港鐵為慶祝通車安排的特別班次列車。在土瓜灣區有居民就繼續選搭巴士，認為可以直達目的地較方便。有經營土瓜灣區專線小巴的營辦商說，今早客量已經明顯減少，估計將來客量會大跌7成。 服务32年的第五代山顶缆车完成今日服务之后退役。山顶缆车公司表示将会为缆车更换系统和路轨等，预料第六代缆车年底投入服务。至于年底会不会加价，公司表示整项投资超过7亿元，承认加价压力非常大。其中一架酒红色的第五代缆车退役后将于坚尼地城路轨附近展示。有缆车公司前员工说，第五代缆车见证他由售票员晋升至管理人员，为他带来不少回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半小时添长，因为已经是11:36了。我们今天一路唱了很多好听的歌，很多都是来自80年代的歌。当时有一首真的大家穿着校服很依依不舍地，可能是蒋家莹，你当年离开香港要回加拿大， 是啊， 跟个男同学，哎呀， 四年班了，我那时 都有呢啲情怀都未定，呢只歌 你着咗，我除咗佢啦。 诶，即系来自我哋香港电台嘅《流离所爱》， 破坏咗首歌嘅气氛。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

凭无钱。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姓名，纯真爱难记认。人间本来应该是友情，望这不再熟悉破落古城。何以变了这样宁静？长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霜，未知那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影，能否找到彼此背影？耕耘全无凭无情，原谅我当天不懂得珍惜，只知任性。坏事情唯愿你此刻可于虚空中真心聆听。将 僵尸有个约会二主题曲，假如真的有个约会， 几好听， 相当好听，感人。下次我哋再约啦。其实喺呢一生中，阿汉阳，你可能都会同歌曲、音乐有个约会。甚至是相依为命。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意思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将逝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抬头命运射灯光柱照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思想显出土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 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细微，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仍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大器，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放弃，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唔该晒，汉阳唱出陈小春嘅歌，叫做《相依为命》。梅艳芳的《女人心》，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倦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了缺失的借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是又怎可是你话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睡了，和幸福当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是你话我失望？ 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心之后，我哋有今晚最后一首歌，永远爱着你。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样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会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对不起。恨我仍想你，恨我仍这般苦痛，因为爱你，深深爱你。也许现在或以后的爱全付 嘉宾嘅最佳合拍之一，永远爱着你。由张嘉莹开始独白，汉阳主唱。今晚好多谢两位啊， 多谢， 多谢， 太开心了。 系啦， 阿张嘉莹啊，你假如我哋有听众想同你有个约会， 系 咪去你嗰、那个？你咪每一即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系啊，星期五咯。 哦，喺网上就会揾到你噶啦， 系啊，下个星期五就有啦。 哦，逢礼拜五就有你， 都冇邀请我。 season one完啦，等 season two 我哋。 咁其实系咪好多有嘉宾啊啲咁样 嘅？系啊系啊，会有唔同嘅嘉宾啊。咁嚟紧，因为我有新工作，咁所以咧暂时就唔可以每个礼拜五进行。咁但系我会忽然一 live 嘅。咁系汉阳，你等电话。 咁多谢汉阳， 哇， 多谢 Vivian。 張嘉怡， 多謝曬。 今日多謝我嘅好拍檔嘅 Vince 同埋阿喬 ，thank you。多謝收音機旁邊嘅朋友。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謝在全世界各地收聽的朋友，多謝在香港每個星期日貼住我們聽，然後進入甜蜜美夢的朋友，希望大家有個 very very sweet dream tonight， 希望大家有個甜蜜美夢，多謝。 愛人你可否允許，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